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说什么呢？扣工去啊！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仙偷客栈开始喽。嗯，猜猜我是谁呀？ 车见车爆胎的貂蝉啊。 这个词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那个美翻天的貂啊。 对 啊，就那个是吗？ 哎，等会儿 啊，咋的？ 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谁这什么玩意儿，恶心死了！谁娶你啊？谁娶你？真是倒八辈子霉了，简直！哎呦， 哎呦，排着号呢，门口有的是，真是！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谁呀、啊？谁来？谁愿意娶貂蝉？现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扣一；不愿意娶貂蝉的，扣二。哎，我看是扣一的多还是扣二的多？ 哎呀，全是一呀，刷刷的。 你哪只眼看见了貂啊？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哎呀，脑子不好用也就算了，这眼神又不好用了。 这不刷刷的吗？拿刀了啊！ 拿刀了，我就不吱声了。好了，开个玩笑哈。哎呀，其实每天一到了这点儿，听咱俩扯淡，我觉得可能听众 已经都习惯了，是不是？ 是习惯了吗？先问一下哈，我们身边坐的这二位习惯了没？ 很习惯， 很习惯。今天啊，跟大家说哈，为什么貂呢？刚开始就在那儿，你看这个少女心就爆棚了呢。因为看见俩帅哥，这俩帅哥的身份还不一般。为嘛呢？告诉大家啊，今天仙偷客栈了不得，今天仙偷客栈没嘉宾，四个主持人。 哎，可以这么说， 哎，是吧？那俩女主持人大家都认识了，但是两个男主持，我们很多的听友还不认识哈。来，我们掌声邀请出我们的两位男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驾光临婚庆负责人严硕。 你好。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老师好，我是大驾光临婚礼一站式服务的婚礼管家，我是金阳。 好， 欢迎。 这二位都有点谦虚了哈，都没说出自己主持人的身份啊。那这时间都说了大驾光临，我们也说了婚礼主持人嘛，是吧？咱一提到大驾光临，根本就不需要跟听众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哎，大驾光临一定是一家婚庆公司，对吧？ 对， 是的。 那它是一个啥样的婚庆公司呢？ 是这样的，我们大驾光临婚庆公司是一个一站式服务的机构。咱们解释这个一站式服务吧，就从这个大驾光临的四个字先着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驾字，说白了就是说您想结婚了啊，就要光临我们的那个公司。从开始的婚纱摄影拍摄，然后到咱们的选择饭店，然后那个现场典礼这个布置，到最后的蜜月区那个旅游，这一站式的服务。大概是我们这么一个机构。 就省心，我只要准备结婚了，我就找你们就行。那我要没男朋友，我准备结婚找你们也成吗？ 没问题。 真的？还给介绍呢？ 在你们家订婚礼完了，送老公是吗？ 对，有这个， 有很多未婚的男主持。 那未婚的女主持有吗？那咱们听众都老爷们儿比较多一点。 对呀、 你说这万一碰着单身的，说找你们送媳妇儿吗？ 我们有这个媒介，都是一个媒介。 哎，听见没有？有啊， 哎，有这媒介也算是有了哈。所以有欢迎单身的人士们报名是吗？不闹了哈，单身的咱先找着这个女朋友和男朋友啊。找着之后，哎，有婚礼打算的话，咱们再来找大驾光临。那今天也是说了哈，大驾光临来到我们现场。二位啊，听见貂磨刀了吗？ 是空手来的吗？ 那肯定不是的，我们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第一项就是咱们那个婚庆公司这块如果说是订咱们婚庆的话，肯定已经打折那么一个优惠。 嗯， 另外呢，最主要的是今天来咱们的节目里边啊，包括借助咱们全都客栈的平台，如果说吸引观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送这个相关的福利。主要第一项 送啥呀？ 这切入主题了哈。 啊， 第一项就是这个旅游蜜月的这个代金券。 蜜月代金券，那我现在没男朋友，我就想参加你这活动，你送不送我？ 包括看您这么漂亮，肯定是个孝顺的闺女是吧？或者您的阿姨，那您的这块的父母都想旅游的话，您可以带他们一块去，这都没问题的。 那就我今天，哪怕我不结婚，完了咱们也送这个婚这个属于旅游的代金券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多少钱？ 1000元整，1000元整。 1000元整，哪几条线路？ 港澳、云南。 港澳云南， 对， 是不是要我自己再花钱了？ 这个应该是不需要了，顶多的话，如果说有个别的情况的话，最多我现在保证也就是300-500块钱吧。 300-500块钱， 对， 就除掉这1000块钱，我自己再最多掏个300-500块钱， 对，没错， 我就直接出去旅游了， 对， 不限人，就是说不只是单纯结婚的哈，咱不结婚也可以。好，那微信公众账号赶紧互动起来，关注仙偷客栈， 没错， 直接在仙偷客栈上给我们回复什么呢？回复大驾光临四个字都是怎么写的？只要你错别字不算啊，只要你字儿对了，大驾光临四个字儿，咱们就可以送你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 是的，哪个价呀？ 不知道呀，明天就要嫁给你啦。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尹锋芒，字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 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我们结婚吧。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时间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仙偷客栈， 我是仙偷客栈， 哎，我是美丽的四娘， 我是，哎妈，没词儿了， 太纠结啦，你是嫁不出去的貂， 哎呦，想娶我的多着呢，是不是？ 想娶貂的扣一来，我这半天我都没瞅着有几个扣一的，有俩貂， 行 有俩， 行了行了，有一个也行， 那大家赶紧来把貂娶走吧，成吗？你们愿意娶貂吗？愿意娶貂的大声告诉我，来，你们今天愿意娶貂的，那个貂如果也同意的，今天哈，我当见证人，咱们大驾光临的二位这个领导是吧？能免费给貂把这场婚礼办了吗？ 一定没问题。 哎呦， 貂你看看， 哎， 你做这一期节目，男朋友有了，马上变成老公了， 婚礼一条龙服务全免了。 哎呦，这要是 拍婚纱照， 我听着了，我回家怎么办呀？ 拍婚纱照免费， 嗯， 办酒席免费。 哎呦，我男朋友没听广播的吧？ 那个办典礼免费， 行，我答应了， 还免费。别说的好像你有男朋友似的，行吗？抓把狗粮来，哎呦，抓把狗粮来，先把自己喂饱了。 好几个呢，真是的， 哎呦呦呦呦！哎，你看这个披星戴月在路上说了，我娶。 哎呦，真假呀？ 你愿意嫁吗？ 嗯，那发个照片来瞅瞅呗，让我们四娘把把关。 成，来来来，赶紧哈，想要娶貂的赶紧都发个照片来，四娘我给貂把把关啊，瞅瞅。好了，那不闹了啊，赶紧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的中奖名单。这一轮，奖品是由我们大驾光临给您提供的旅游100元的代金1000元的代金券。这1000元呢，甭管是蜜月旅行，还是说让父母出去旅行，或者是年底将至哈，你自己想去换一个心情的话，都可以使用。咱们的路线呢，就是港澳以及云南，基本上不太需要自己再花钱了哈，最多自己再花个300-500补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获得这1000元旅游代金券的第一位图腾，恭喜。第二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妹子哈，叫做米奇，恭喜、 恭喜。 哎，第三位呢，名字是，哎，比较难念哈，俩横杠左右两个书名号，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比较无话可说的那个表情哈，恭喜恭喜。 好，恭喜。 我们三位听众呢，稍后我会在这个私信当中给你发送咱们的领取方式。如果大家对大驾光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翻到仙偷客栈今天推送的这一篇微信公众账号上，大驾光临拖到结尾儿有地址和电话啊。 是的， 凡是到咱们大驾光临订取这个订婚礼的朋友们，甭管订婚宴呢还是订婚纱照啊，只要是跟婚礼相关的哈，大驾光临都可以帮您一手包办了。咱们只要是99仙偷客栈的听众过去，都会有独特的福利，还有价值2000元的旅游代金券都在等着你。 没错。 好，哎呦哇，说的我有点累呀、那这样时间交给我们的二位嘉宾吧。 是的， 交给俩男主持，我们不能阴盛阳衰呀。 对呀， 来吧，俩男主持。 对对对，而且刚才我发现咱们主任老师在说，如果是您一个人旅游的时候，一张，我们在14号有个活动，如果您带着您的爱人来的话，我们还会送您好朋友一张，到时候两个人的旅行，感觉会更加的难忘一些。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说了哈，这真有点刺激单身狗们，就比如说像彪这样的，是吧？好，那这样时间呢，也是交给二位，能不能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大驾光临，按照我所理解的就是一条龙，那一条龙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理解的对吗？刚才 非常对。对，尤其是在咱们新人，我们主要是为了让咱们新人减少一些繁琐的事情。对，比如您要是想到结婚的时候，首先会有婚纱照，选定酒店， 婚纱照选定酒店， 还有一个蜜月的旅行， 蜜月旅行 我们这个大驾光临都可以给您解决。而且我们在小到这个红包喜字，我们都会提供给新人。同时您的每一项行程我们都会有专人提醒，提醒您在什么季节去拍婚纱照，带什么样的饰品，同时婚庆的所有的流程，以及咱们旅行时所带的一些证件，我们都有专人的提醒。 哇，好贴心哦。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婚庆，其实是这样哈，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如果我马上要结婚了呀，我就会觉得你看，但凡是需要咱们大驾光临的肯定都是没结过婚的，对吧？那都是没经验的，那肯定会在想，就婚礼呀，人生当中就这么一次终身大事儿啊，肯定大家会比较紧张，会觉得好像条条框框该注意的事项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一点大驾光临能不能给出我们新人什么，你比如说一些意见呢？ 意见，作为我们大驾光临主要是让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新人的所有亲朋好友共同来分享他们幸福。繁琐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来帮助您解决。 对了，要的就是这句话。哎呦喂，急死我了。 嗯，繁琐的事情我们来解决。 其实就是，如果你想结婚了，找一家婚庆公司，最简单的事儿是什么呢？他从头到尾全部给你包了。 嗯，是的，办得明明白白的。 对，而且这个包呢，不仅仅说是婚纱照， 嗯， 然后还有这个订酒店，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喜欢挑吉日子，可能你看2017年刚刚开头，2018年的好吉日子，也许酒店都已经订出去了， 是的， 太难订了。但是你找大驾光临的话，酒店哎，他会有很多渠道去帮你做推选， 是， 然后订酒店、酒宴，包括这个菜品啊等等的选择，婚礼现场的布置，包括这个后期的蜜月旅行， 对，包括婚礼现场的微电影、MV 等等等等都有， 这都是定制服务了。甚至哎，求婚能办吗？ 也可以， 是吧？甚至可能前期的求婚都给你一块办了哈， 没错，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还省钱。咱们的费用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对吧？ 对，这个我给解释解释啊。这个费用这块的话，得我说了，他说不了了。那个费用这块，其实由您问的话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且结账的一般都是男方哈。像您这么大的美女的话，我们一般像金阳老师这块策划跟新人谈的话，特别喜欢跟新娘子谈，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个窍门，对我们婚庆公司有一个窍门来说、啊 哎、对，新娘子我一说，我知道这最贵的、 哎、 我老公肯定得给我买。 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我当时会说了，我说这个咱们不分贵与贱啊，主要是看你老公得有多爱你，他多爱你的话，他就会给你提供多大的这个哈、啊，带来多大的这个多美多美丽的场面。 行，懂了、 啊、 懂了。 所以说您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就是算开玩笑的解释、但是正规的解释是这样的，包括很多听众应该也很关注这个价格这个问题。 嗯， 这块呢别的不说，应该是，但是准确的价位我不能应该也说不太明白，因为一个人跟一个人 不一样。其实我们就拿出是高中低或者中高中低， 对，档次都不一样， 给大家 还有地方也不一样，因人而异、因地而宜，因为每个人他的自己的选择也不一样。所以我就用一句话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用你最合适的钱去办最美丽的事情。 嗯，好，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对，听了跟没听一个样。好了，开个玩笑哈，我们节目回来呢，当然还会再细致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大驾光临的其他的一些定制服务啊等等等等的哈，包括它具体的一些哎价格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位上。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那进广告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又开始发福利了。 嗯，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直接回复给我大驾光临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写错别字的不算哟。第二轮前三名可以获得由大驾光临给你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旅游代金券可以直接让你去港澳或者云南线旅游，最多最多自己再花个300-500块钱就可以啦。 嗯， 好，那这一时间赶紧来行动起来吧。 嗯，活动起来吧。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能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咸口客栈， 咸口客栈， 咸口客栈， 咸口客栈， 咸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闲头客栈，各位好，我是四娘。 嗯，我是貂蝉。 嗯，你看咱俩这样和和谐谐的多好哈。 嗯，是的。 今天呢，我准备给貂征一个婚。 都说有好多好多都要娶我了 啊！ 哎，我要啦，回复一的是吧？ 是有。 嗯， 但是你说你们这连照片都不发，你们这让貂怎么选啊？ 是 貂，要不你看哪个名顺眼你就挑一个？ 那不行， 哎，得发个照片是吧？ 对呀，颜值得过关呀。 那就欢迎欢迎咱们的听众发个自拍照过来，四娘我瞅一瞅，给貂把把关啊。 嗯， 然后我们今天的大驾光临的二位婚姻专家来给我们的貂把把关。好了，不闹不闹不闹啊，发福利，这一时间获得我们大驾光临给您提供的1000元旅游代金券的几位听友分别是富春月、开心、鱼儿，恭喜恭喜我们三位亲友。咱们已经发出去了6个了，还有4个名额，但在下一段广告的时候哈，我们会一并给大家发送。这是哎呦呦呦，瞅瞅瞅，彪快看，照片发过来了， 谁呀？ 这个是爱发的。 哎呦，颜值不错呀！ 但是目测你这就发了个婚纱照过来呀？你都拍完了婚纱照了，你还过来找貂干嘛呀？干嘛呀？这是 拿刀了啊！刷刷的， 真是的，我们貂麻辣女友， 长得漂亮， 嗯， 声音甜， 车见车爆胎。 哎呦，好，下一个话题。 好了，不闹了哈。那这一时间也是现在啊，咱们结婚哈，我觉得年轻人嘛，一定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对，会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喜欢那种，哎呀，唯美浪漫。 你觉得你自个儿就跟一个 prince 似的， 公主一样， 白、等着白马王子吻醒你。 嗯呐， 俗。 哎呦， 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二位专家哈，关于不同的婚礼主题，咱们大驾光临是怎么做的呢？ 嗯，其实很多的新人也会问我们， 嗯， 一些这个我们的婚礼有没有主题？ 嗯哼， 一般我们的一般的策划师都是从名字来出发的，两个新人的名字。其实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有很多新人就已经采用名字这种主题形式， 嗯， 比如刘宇、赵飞。 刘宇赵飞， 对，新郎叫刘宇， 名字叫什么呢？ 新娘赵飞。 嗯， 我们策划师起名为是“非你莫属，与你同行”。 啊，有飞有雨， 嗯， 啊， 是。 现在其实这个还对，这个还蛮流行的，大家都是以这个，嗯， 对。随着时间推移呢，后来我们就有颜色了，有色系了，因为在以前，粉色系、红色系比较多，现在是紫色系比较多。啊，这样子一辈子都是紫色系的。 嗯哼，那其实除了名字这一点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那你看，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不喜欢那种传统的婚礼。 对, 对， 我想办一个大 party 式的那种感觉。那你像这样的，哎，咱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嗯，遇到过，有很多 真的有这样办的，比如说现场请个 DJ 打碟啊， 对对对，当 然， 然 后大家哎一起就是很嗨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在我们接触过来的新人当中了，现在不仅仅只做一场婚礼了，都是两场。 嗯、 比如说是在北京这边北漂比较多，咱们在男方家做一场。 嗯， 女方家做一场， 嗯， 然后呢，单位同事年轻人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采用刚才主任所说的这种 party 的形式了， 嗯， 他可以在晚上，因为只有咱们的身边的好朋友、 嗯、 或者是同事来 参加，年轻人一起是吧，嗨一嗨， 对， 哎，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概念的， 嗯，是的， 结个婚还能结三场。各种不同的风格都去尝试一遍。 对啊、 嗯、 可以说可能结婚就一次嘛、 嗯、 是不是一定要办的自己满意， 朋友 满意，家人也满意， 所以你就恨不得一下办一口气办三场是吗？ 办4场行吗？ 今天啊，只要大家有现场把貂带走的，咱们大驾光临，二位婚礼专家说了，貂的婚礼免费办。 免费办一场，那三场我收钱了，别这样。 是，要不然你把大驾光临给截倒了，你说人吃东西给吃倒了，你这结婚把大驾光临给截倒了， 不能。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哈，你看。这个爱说了，说呵呵，我是刚来的，我就是来看看我关注的对不对？你关注的对， 关注的对， 对，你关注的就是仙头客栈。但是你发一张你的那个婚纱照，完了来给雕征婚，你二婚呐？ 哎，上面这还有一个发照片的，这个叫什么？金牛座， 不提不提啊， 怎么回事啊？ 不告诉你，保密啊。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发福利。这一时间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我们来回复四个字“大驾光临”。 对， 四个字哈，咱们的这个不能写错别字，有讲究哈，在里面。还有最后几名了，四个名额，我们 还有四个名额， 最后的四个名额赶紧抢哈！只要这一时间你是前四个发送大驾光临到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的，都可以获得由大驾光临给你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赶紧行动起来。那么同时，如果你有婚礼的需求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年、明年或者后年打算结婚的话，都可以直接找到大驾光临，从求婚到婚纱照到 婚宴， 对婚宴、酒店的选取，一直到蜜月旅行，大驾光临全部一手包办，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亲民，就是中高档次的婚礼了。咱们但是你要需要定制的话，我们是高中低任何档次都可以定制的。 没错， 如果你需要明星的婚礼，就来找大驾光临，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公众账号上等你，来听小邓的广告。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全新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73788888。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去的马，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让我不敢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哦，这里是99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再做下去的话，第二就明天就被抬走 了。哎呀，太多发照片的了，貂蝉都看到了哈。哎、 貂蝉可乐了、貂蝉这半天笑的嘴都合不拢了。 哎，我看这个金牛座不错哎， 真的不错。 真的。 娶了？ 你认识？ 我认识，我朋友啊。 那个微信发来。 啊，好，没问题，这得乐死他了。那个，咱们这金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严经理，怎么样？貂这婚礼给包了不？ 没问题，赶紧从里边选一个，选一个之后，明天我这事儿 选好了， 哎呦，明天就开始了， 那太好了， 太快了。 今天这个旅游代金券也准备好了， 真的？哎呦呦呦呦呦， 去哪儿玩去？ 说貂来了，赶紧。 那 多好呀！这一期节目下来，你的婚事全部你看都给包了， 年前就给我嫁出去了是吗？ 你不都挑好了吗？你老公都挑好了，你还磨叽啥呀？等啥呀？ 哎呀！ 现在在我们这个大驾光临这个一站式服务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推行这个海外婚礼，就比如 海外婚礼 想去 一个海边的地点这种去做一个私人的派对， 嗯， 我们也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对，包括主持人， 嗯， 我们的所有的化妆，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的一个行程， 嗯， 都会帮您去安排。 哇哇哇！然后，哎呦，我觉得 好洋气啊！ 嗯嗯，包括你看，是不是要夏天节的话，还可以搞个就像游艇 party 一样，我直接在游艇上办婚礼，是不是也可以？ 嗯， 可以，对。 那不跟明星似的了吗？啊，对，我就是明星啊。 嗯，四娘吗？ 对呀， 小明星啊。 哎，对呀，怎么着？虽然甭管三流、四流、五流吧，也算一个， 哎，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那你看，你就比如说，你像我们这明星，哎，想办婚礼的话，是吧？你这个价钱呢，然后包括这办的话，怎么办呢？ 就又谈到价，又谈到价钱的问题了。 呀，是，咱也不说价钱，是吧？就不结什么，有钱，有钱，有钱，是吧？然后呢，我就想问问，就是说什么？你看。前一段时间这吴奇隆刘诗诗大婚， 哎，没错， 哎，你看网上炒的呀，那多漂亮呀， 包括去年那个黄家卓 baby 的婚礼， 啊， 哇，那个豪华呀， 啊， 是吧， 你看这个亮颖也是刚大婚，是吧，咱们的女神刘亦菲姐姐还是当伴娘了呢， 没错， 哎，你看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拿自己的婚礼好像去和这个明星婚礼去做一个标杆啊，那我们你看看咱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办一场明星的婚礼， 这是没问题的，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咱们这块的资源，包括咱们的水平都是没问题的， 真的， 对对对， 嗯， 然后主要就是跟你爱人哈商量好了这事儿，然后到他这块就负责提现就行了，然后你这负责这个就提供你的想法，我们给你全程策划，我们就是为了你分忧解难， 哎，那我们的价钱也是明星的价钱吗？ 那肯定不是，因为你不是说自己是小明星吗？那小明星的价钱呗。 啊， 开玩笑， 成哈，咱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啊，那这一时间，哎，对了，还有一个哈，其实最近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叫做旅拍。我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还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哈，说一对新人，当然不是中国的，是外国的一对新人，俩人结婚的时候在哪儿拍的婚纱照呢？ 哪儿？ 悬崖峭壁顶上。 哦， 哎呦，我 终身难忘呀！ 对，真的是终身难忘，因为可能会觉得，要表达一种男方，哎呦，翻山越岭才娶到你的那样一种心情。 嗯， 所以在悬崖峭壁的上面，两个人穿着婚纱拍的婚纱照，拍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嗯， 包括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我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什么中规中矩的在室内的婚礼，我就想到西藏去拍。 像 这种旅拍我们能提供吗？ 可以，就是你这身体氧气这块能提供了就行，没问题。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一站式服务，它婚纱每个人想的都是婚纱是前期，然后蜜月旅行是后期，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把蜜月旅行提前到婚礼结婚之前，跟婚纱照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在典礼的过程当中，他们有这个大屏幕去播放他们两个人的婚纱照，以及他们的旅游，同时还有他们的微电影。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结婚，我当时去参加，其实感触就蛮深的。他们两个人是去了泰国旅拍，然后不仅是拍了很多非常好看的照片回来，还拍了很多像 MV 啊这种小视频的短片。哎，在婚礼现场一放的时候，真的觉得，因为他首先很时尚，他不仅拍传统的婚纱，还拍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搞笑的东西，非常的时尚。然后同时呢，也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哎呦，看了现场的那个视频啊，那个婚纱照回来之后，哎呦，我这个眼泪哭得哗哗的呀，就想赶紧找个男朋友把自己给嫁了。 是。 那当然，首要任务先给雕征个婚哈，雕征完了之后我再嫁，我不着急。 四娘比我大，四娘先结。 是那个什么，好，这一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最后四名中奖听友，这一位名字叫做告别与期望，暖阳如初 ，soft 小严，恭喜恭喜以上我们四位所有中奖的听众。那么今天的十名中奖听众全部可以获得由大驾光临给你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当然同时了哈。 大驾光临非常欢迎的是什么呢？欢迎的是如果你近期打算结婚的话，哎，赶紧找他们。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找到最近的一篇推送文章，也就是大驾光临的那一篇，拖到底部就会有大驾光临的电话 以及地址。 只要咱们去下个什么婚礼之类的订单哈，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折扣在等着你。能给你打多大的折扣啊？二位 最大， 会尽努力打最大的折扣， 尽努力打最大的折扣，而且同时还送啊，还送咋？ 看颜值， 看颜值啊！那 我去打几折呀？ 免费。 对，就没折扣，不是就免费了吗？ 看见没有？就说明貂蝉得多漂亮呀，是吧？颜值爆表呀！